我是等自己，我爱自己，做自己，我跟自己的呼吸。外面很多人，他们说我离地，没关系，我本身就喜欢我心。其实只看个电影，只去个餐厅，只是想安静啊，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，想起不举起，就是违反你的生理。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，也随意让爱跑来一群鸡，后悔离题音，提着不喘气也是每只鸡天生的市民。 让我去灭尽， 我的河水又不犯禁，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啊？他们哪来的自信？是否皆是啊？太拥挤，容不下一颗真心，一切美好的都痛击，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。 让我去灭尽， 这群假意平定，管他们应当是拼了命往死里单挑，心我们很坚定。 死了 you

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，我宁